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运气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起有 base 但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 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知几点 radio.stage-2.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欢迎大家嚟到今个星期澳门街，咁我系你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一如既往啦，咁啊要讲下我哋嘅赞助商啦。咁啊创福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啊，咁啊另外就呢个昊天企业管理啦、赞记美食同埋 Potit Yaris。咁啊另外仲有我哋嘅友好合作啦，咁啊 VPPN 澳门六象摄影制作学会啊。咁啊我哋呢个节目喺咩地方可以听到呢？咁啊，首先當然係我哋嘅主台啦，咁啊 macau321.com 啊 ，www.macau321.com。咁啊，另外咧就香港嘅網台啊 ，Wagasin， 咁啊同埋 Open Media， 咁啊仲有嚟自三藩市嘅，咁就 Open Sky Radio， 咁啊仲有一班香港大學生組成嘅網上電台啦，天台，咁啊同埋 Our TV 嘅。咁樣咧就澳門街咧就亦都會有啲內容咧會喺唔同嘅地方播放啦。咁就我哋短期有啲合作嘅機構咧，就可能即係會喺有啲嘅團體啊，咁啊或者係有啲鋪頭咁，可能會聽到我哋有啲相關嘅聲帶咁樣啦。咁樣就今個禮拜咧就好開心啊！咁啊點解咧？因為今個禮拜咧我哋就有位重量級嘉賓啊！咁啊同大家介紹先，就係烏博士。啊冇，等你開心下啊！ 係、 等你成日話不受重視啊嘛，係咪啊？ 不嬲不受重視㗎啦，我超可憐啊！ 咁樣咧就今日咧就阿烏博士咧就遠道而嚟啦，就由呢個氹仔嘅大學咧就嚟到呢、這個位於呢個澳門嘅錄音室啦，係嘛？咁樣呢就其實呢就我哋入主題之前呢我哋就要宣布啊，隆重一件事宣布呢，咁就因為今日阿烏博士點解要由呢個大學咁就遠道而嚟呢，因為就我哋要去迎接啊，就係去呢、這個澳門呢呢、這個地標之一啦，世界遺產港澳碼頭啦，咁就要喺呢個直升機坪度呢迎接一個呢就亦都係重量級嘉賓，咁就係呢相傳呢就係、是、呢、這個呢、這個點講啊叫做玄學界啊，咁體重最高，咁亦都係呢重量呢亦都係最高，咁相傳姚明咁嘅身高，咁樣呢就哈比人咁嘅體積，再 賭神嘅靚仔 樣，賭神嘅背脊，再加埋呢、這個咩啊？周潤發嘅頭部嚇，咁啊，但係咧就要配上天真爛漫嘅笑容，咁樣咧嗱，咁啊相對咧其他即係其他嘅網台一定唔敢好似我咁樣咧嚇咁冇禮貌去介紹啊，咁啊因為大家都好尊敬佢啊，咁不過咧即係我哋呢啲有特殊關係咧，咁啊喺激情洋溢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隆重介紹啦，我哋嘅重量級嘉賓咧。就是阿洪師傅， 喂大家好。 咁阿洪師傅咧，就大家唔會陌生噶啦，因為咧大家咧就已經喺好多嘅地方咧都聽過即係佢嘅聲音啦。咁啊包括咧咁啊我嘅友好啦，咁啊我嘅兄弟啊，咁啊呢個 Open Sky Radio 嘅高迪安啦，咁喺個節目咧亦都訪問過阿洪師傅啦。咁另外咧 咁就呢個香港嘅奪寶奇兵啦，咁就呢個 Alex 啊，亦都係我老友咧。咁佢嘅呢個文明之謎咧，亦都係訪問過洪師傅啦。咁啊，另外啦，咁啊再加埋咧，咁啊嚟緊洪師傅都會喺唔同嘅平台度登場嘅。咁樣咧，我首先就同啲平台講咧，咁由於咧我係洪師傅嘅經理人咧，咁所以咧每集咧咁係都會同你哋收翻啲唔好話陀地嗰啲叫香油費啦，咁樣咧就大家就準備好利是封咧嚇，咁我遲啲派人過嚟收噶啦。咁啊，洪師傅咧今日咧遠道而嚟澳門咧，咁啊唔係講學嘅，亦都咧唔係咧過嚟咧有啲咩特別嘢做嘅，咁啊純粹咧。就係、是、過嚟咧，咁啊，因為要探我哋，咁啊，另外咧，咁啊，過嚟梗係要食下嘢啦。阿洪師傅，咁啊，即係你上親節目咧，都成日講嗰啲你啲專業啊，或者講啲靈異嘢啦。咁我哋又即係我哋啲節目比較質素低啲嘅，就問啲最普通嘅問題先。嗱，以我所知咧，你就已經好一段時間咧，咁你人生入面咧就唔知係咪有兩個十年啦，已經未嚟過澳門啦，係嘛？ 有啊，差唔多超過我諗超過22年，我冇再嚟過澳門啦。 今日嚟到澳門個感覺係點啊？ 哇，好新穎咯，同埋我見到個碼頭有好多新嘅大廈、賭場啊，同埋好似有個好似城堡咁嘅嘢起緊咧， 係 好唔同曬咯。 嗰、那個城堡起完咗好耐，嗰、那個係喺漁人碼頭入面嘅中國城堡。咁嗰個咧，其實嗰個城堡咧，原先咧佢嘅構思咧 係 就一個賭場嚟嘅。 哦， 咁當陣時咧，你以前有冇聽過咧？何家咧有隻賭船，就叫呢、這個海上皇宮，即係俗稱賊船，就是、一隻海上，即係同珍寶坊姊妹船嚟嘅、 哦， 就改做賭場嘅，就泊喺嗰度嘅。咁當陣時咧，因為唔想同隻船撞位咧，就冇做到賭場，就擺咗入去而家嘅巴比倫娛樂場。咁而家巴比倫賭場咧，以前原先就係做 disco 嘅，咁跟住咧，咁後屘空咗啦，咁空咗曾經咧又講過啦，又話。攞嚟做購物商場啦，跟住後屘咧又話不如攞出嚟拆下野鞋，我嚟做呢個博物館啦。咁跟住咧去到後屘咧，咁因為曾幾何時咧就即係我都識一啲相關喺入面做 marketing 嘅人啦。咁曾經咧有啲好無聊嘅 marketing 人咧，好低質素嘅 marketing 人咧，就同老細講過，老細啊，不如咁啦，我哋研究下啲圖蹟，我哋將嗰度逐改翻做賭場啦。咁但係後屘你知啦，因為始終漁人碼頭大股都係何家啊嘛。咁何家唔批嘅情況之下就冇辦法啦。咁就一直懸空至今，咁而家就空溜溜嘅，就嘥咗其實，因為好靚嘅。 好靚，好靚。 咁另外你隔離見個假火山咧。其實入面機動遊戲嚟嘅、 哦， 就係、是、一個咧模仿以前香港咧海洋公園咧，咪有一個咧叫礦，即係喺個礦場入面絕地探險嘅過山車嘅，佢、就 exactly 就係一個差唔多嘅過山車遊戲。咁但係咧好唔老禮啊，即係可能冇揾你睇風水啦。開張第一日咧就已經 有意外， 咁就一個國內嘅媽媽同一個小朋友就小朋友重傷，媽媽就過身，咁就自此咧就開張第一日咧就即係刪咗啦，就冇開過啦。 哦， 咁但係嗰度係耗資咗好多錢落去嘅，因為嗰度係一個以前一個遊樂場，機動遊，即係類似係麗園咧， 新海 麗園咁咧，係有即係旋轉木馬啊，有啲唔同嘅遊戲咁樣嘅。咁就結果後屘咧就亦都有啲擴建嘅地方咧，亦都係冇去起到啦。跟住空一笪地冇嘢做，咪過嚟搞 war game 場咯，即係玩玩具槍嗰啲啊。咁啊，跟住後屘咁啊，搞到而家咧，咁啊萬聖節做下鬼屋咯，跟住就冇啦，冇任何嘅發展啦。咁啊，我以前咧就健康比較好嘅時候，我都喺入面玩過 war game 嘅，係 OK 嘅個場幾好玩嘅。咁啊，另外啦，咁啊，頭先過嚟澳門咧，就同你啦，就即係試咗啦嚇。我哋澳門咧就三間最好食嘅葡餐其中一間啦。係啊，咁就你感覺如何咧？覺得 我覺得好好食啊！例如你介紹嗰、那個蜆啊。 嗱，我要remind 翻你記憶先。我哋食過乜嘢咧？我哋食過呢個葡式炒片啦。 係啊。 咁跟住我哋食過呢個燒牛肋骨啦。 係。 薯絲馬家丘啦，即係馬家丘魚啦，咁有薯絲啦。跟住咧，另外咧就肉醬意粉啦。係。咁另外咧仲有一個乜嘢啊？ 糖。 包。 豬仔包。 豬仔包。係 啦，冇啦。沒了 冇咯， 就係咁樣咯，係 咯， 係咯，咁啊， 仲有可樂 啊，誒，嗰啲唔好講笑啊，嗰啲葡式可樂，咁啊，你覺得係個蜆好食？ 我覺得個蜆好食，嗰、那個其實我就唔中意食肉醬意粉嘅，但係咧頭先啊主公你叫嗰個肉醬意粉咧，我覺得好啊，因為我香港嘅肉醬意粉咧，就算你食到好靚餐廳咧，我覺得 嗰個茄汁味太濃啊。但係頭先你介紹嗰只咧，我覺得好啱啱好，佢比較清淡啲，同埋個馬膠優我都覺得幾好食，佢唔係太油啦。 嗯， 係啦，咁嗰個包我就覺得幾脆，佢即係好似麥告白咁咯，外邊好脆，就裏邊好軟熟咯。 個包自己做㗎？ 啊 OK 啊，我覺得。 我知道你唔中意食包啊，所以咧我淨係俾咗少少你試啊，但 O 唔 OK 啊 ？OK OK 都可以啊。 OK, okay。 你平時中唔中意食肉醬意粉㗎？ 我係好少食㗎。 即係嗱，你真係好少食意粉嘅。 多食意粉，但就唔食肉醬意粉，因為我成日覺得肉醬意粉個香港整個茄汁味太濃啦，直頭啲酸嘅感覺啊！ 眾所周知啦，澳門街一個著名嘅飲食節目啦， 真係冇介紹咁 著名嘅飲食主持人司徒文俊咧就過你兩招啦。如果用番茄咧， 係 可以用嗰啲意大利風乾番茄切粒， 係 跟住咧就用橄欖油。咁另外咧，佢亦都係啊，你見到佢入面咧係將啲橄欖粒啊，就切碎咗去滑。咁跟住咧就可以做到即係冇咁酸口，同埋咧就好睇咧你做得濕唔濕嘅。咁如果咧你係即係叫做水分多嘅話咧，咁就反而咧做肉醬意粉就唔係咁好啊。做到好似頭先咁咧，佢夠乾咧，同埋乾身得嚟咧，你食得出咧佢係個蒜香係冇俾嗰個即係橄欖嗰個香味冚咗噶嘛。咁你要兩樣咧都取得平衡咧先做得好食嘅個醬。咁啊以往咧即係我以前唔識啦，咁啊求其買罐百得阿姨嗰啲肉醬咧，就咁開嚟食嘅啫。咁後屘咁啊嗰陣時即係喺東南亞地方做嘢咧，因為有時食下法國餐咧，咁啊同佢哋啲人傾下偈咧，咁就慢慢咧就嗰陣時開始有少少嘅研究啦。咁同埋咧嗰個芝士咧好緊要喎，咁就即係以往咧，好多餐廳都話：，哎，我哋用純正卡夫芝士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倒翻轉啦，卡夫咧就要睇嘅。以前嘅卡夫咧，未有獨立包裝的時候咧，即係原裝成嚿卡夫芝士出嚟嗰啲咧，就好食好多嘅。 哦。 咁去到後期咧，而家咧有獨立包裝嘅卡夫芝士咧， 片裝嗰啲啊。 係啊，因為佢又話要健康啦，又話要有鈣啊，又話要細路仔發展乜乜啦。咁結果咧，因為細路仔發展嘅原意咧，咁啲芝士就冇咁好食啦。咁食得芝士咧就唔好即係真係話撐嗰少少，又話驚脂肪啊又剩啦。直情咧就即係如果嗱意粉用嘅芝士啊，可以用安佳啦，即係出牛有間安佳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嗰、那個我頭先講嗰個係咩啊？卡夫係嘛？ 係啊。 卡夫咧，佢咪有一隻咧係做呢個美式漢堡嘅芝士嘅，就係、是、直情係個樣係漢堡包嘅，吸住係叫你擺落漢堡，即係麥當勞食啲黃色芝士啊。 哦。 咁卡夫嘅嗰隻黃色芝士咧，其實攞嚟焗咧就好好食嘅。 哦。 係啊，咁就好食就咁夾嘅。倒翻轉啦，如果係要夾包咧，就買佢最普通嗰隻咧，三文治芝士就好食過嗰隻嘅。所以其實那個配搭是不錯咯。咁頭先咧，其實那個意粉咧都 OK 嘅，因為咧冇我上次食咁濕啊。咁佢今日你都見到， okay, 我都同阿豉油婆講，我哋今日做得唔錯啊，即係個意粉 係好食，個個菜都好食。 不過咧都有少少嘅斟酌，那個意粉咧佢煮嘅時間，即係叫做話咧佢將佢即係我哋嗰啲叫咩落熱水嗰、那個叫 過冷喉， 過即係係啦，即係咁講啦，過翻冷喉嘅時間咧，稍嫌咧做長咗。咁、那個意粉個咬口咧，今日個咬感咧冇話特別好。咁其實咧，意粉咧係啊，可以咧，佢再到嗰、那個即係、那個冷縮熱漲咧，佢個收縮再收翻少少咧，就估飛啦。即係咧，咬落去要彈牙嘅。佢而家係都可以話係彈牙，但係就未去到煙韌咯。即係我自己我覺得肉醬意粉咧，咁就要煙韌啲咧。索個肉汁咧，先至搲得起啲肉汁。 哦，你對食嘅要求好高。 其實好低嘅啫，我唔識。 咁都仲低。 係啊，咁係咪先？咁啊， 覺得好食噶咯。 好後期嘅 汁。咁相對咧，即係我覺得大家咧嚇都估唔到啊，竟然啊請阿洪師傅上嚟咧會講呢啲嘢。咁啊，另外今日就一日遊啦。咁啊，我哋咧又拜訪過呢個哪吒廟啦，係嘛？咁啊，你對澳門嘅廟宇點睇？ 我覺得澳門的廟宇就很古色古香，但是多數比較細間一些，即可能它歷史長遠，即是不像好像說台灣啊，甚至有時候香港啊比較大，它就是澳門的廟宇比較細間，而且其中一間哪吒廟就在橫街窄巷，即但是就有件事很好，澳門的廟祝呢就很熱情的，給我感覺就 是我不是其他廟祝講錢，澳門的廟祝就不是很計較錢的，而且對你很好仁慈，好 nice 嘅，即係話俾你聽，你想香油隨意啊，十蚊又得，廿蚊又得，佢係隨你拜嘅，即係唔會話 太好規管，我會覺得澳門嗰、那個苗族裏面咧係做得好出色咯。 即係覺得好 nice 嘅， 好 nice 真係好 nice。 就唔係即係冇， 即係唔會話太過商業化咯。即係唔會話喂你入嚟做個法事先，話你做個法事嗱，我計你好似前幾集澳門街有講啦，即係咩整個五雷篤印你，阿斯隆文俊先生講嘅，跟住收你885蚊啦。即係佢冇呢啲嘢嘅，佢隨你嘅，佢又唔會去黑 sell 你話喂買邊只香啊，擺咗好啲啊，喂整個套餐啦、啊，冇呢啲嘢。 你有聽五雷篤印 嗰啲？我係斯隆文俊先生嘅忠心 fans， 擁等所有澳門街嘅鬼故我全部聽曬。 咁你一定仲未見識過賭王唔係賭神戒指同埋呢個咩啊五福咩啊？咩蝙蝠王嘅？ 哦，呢個 加持開光印 係 嘛？ 同埋澳門仲有個感覺俾我就係話，喺澳門街成日聽到阿司徒文俊先生講啦，話阿烏博士係個好年青嘅學者。啊，我今日真係親眼見到啦！我第一眼見到烏博士咧，我以為咦點解有個細路女喺度嘅咧？跟住原來司徒文俊先生介紹之後咧，原來烏博士嚟嘅。哇！烏博士真係俾我一個好 surprise， 即係嗰個好年青嘅學者 啊！ 多謝 ，很黑很亮是吧？有啲燈油嘅感覺。 頭髮 啦，有啲燈油嘅感覺係嘛？咁咧，其實係好處嚟嘅，因為你有冇見到有冇質疑佢嘅博士資格吹？ 我絕對唔會啊！我見佢好有修養，同埋講嘢好溫文爾雅，同埋好，我絕對唔會懷疑佢嗰、那個教育程度咧。 哦，因為佢係澳門最後生嘅教授嚟㗎嘛。 同埋我見到喺街度有學生同佢打招呼，但我望落去佢個學生好似同佢差唔多年紀咯。 哦，因為嗰個由幼稚園開始教幼稚園跟住B B 翻學啦，跟住去小學，跟住去咗中學，跟住大學都教埋呢一條路，係幼稚園教到而家 嘅。係，所以我都有問烏博士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喺學校咧，啲人會唔會當咗你係學生咧？ 會㗎，會㗎，唔出奇，經常會有。 即係只要每年每個月嚇你明點解啲化妝品越開越有啊？化妝品同埋護膚品嘅威力係咪啊？其實唔係㗎，佢做過整形手術㗎。 Really？ 係啊，真㗎。 我應該笑我哋整好啊！ 換咗個頭喎，直 情。哇！你講乜聊齋？澳門街聊齋。 嗱，我哋澳門街咧就要嚴肅啲啊！咁通常咧頭十幾分鐘咧都係吹下水嘅啫。咁啊，要介紹翻咧阿洪師傅嘅來歷。咁啊，洪師傅咧就喺我嘅角度啦，我就叫佢做玄學家啦。咁但我就唔知咧呢個講得啱唔啱，因為我以前生平認識嘅玄學家咧。即係例如同我哋司徒文俊家嚇，即係同司徒家好傑出嘅人才啦。咁啊，司徒法正叔咧，咁都係咧，即係比較咧係即係一啲係純粹係強於某方面啦。咁另外咧就又識得畫五雷篤印啦，都獨人七彩啦。咁咧就但係咧就我就好少識一啲師傅咧，就個人咧就即係比較咧冇乜架子，咁樣咧亦都好玩得好溫文，同埋咧亦都係。比較叫做話咧，冇乜代溝啊，即係好點講啊，係一啲好比較我咁樣講啦，一啲冇咁文質嘅人啦，咁亦都咧好少識一啲人咧係嗰個即係對所有嘢嘅認識咧係深得咁犀利嘅，就唔止淨係佢自己嘅玄學嘅嘢啦，即係佢又話其他好多地方嘅文化或者係即係好多其他譬如宗教上嘅嘢啊，或者係一啲歐洲，尤其是一啲西歐啊，或者甚至乎咧，即係吹水傾開，連金字塔咧、埃及嘢都識嘅。即係我根本咧，我就即係好少啊！即係你話玄學家咧，喺我心目中咧就唔會識啲咁嘅嘢嘅。咁正如咧，我上次都話阿 Alex 喺我心目中咧，佢話佢係研究三星堆咧，我就覺得其實倒翻轉咧，呢個人咧就應該似一個考古學家多啲，因為咧相比三星堆咧，佢同我講其他更加多嘅考古學或者其他嘢咧，我覺得佢更加專業嘅。咁啊，師傅你喺度咧，咁啊即係你上咗咁多節目啦，今日終於嚟到澳門街本壇啦。你不如同大家定義下，你係一個乜嘢身份嘅？ 乜嘢身份啊？其實我係澳門街嘅忠實 fans 咯。 係呢個我清楚。 同埋好開心今日澳門一日遊啦，好少訪問咧就請我食咁多嘢啦。通常咧就好似 Alex 嗰個節目咁啦，一開始就飲香檳啊，飲到都 wing 曬咁滯，繼續做訪問咯。其實你話基於乜嘢啊？ 哦，一係好似高迪安嗰啲啦，一開始係俾外星人嘅你睇啦， 反而高迪安先生咧係俾一啲資訊我，就係我咁耐都唔知嘅。阿斯隆文俊先生佢客氣話我乜都知，其實反而高迪安先生俾我嗰兩個資料我唔知道。第一樣嘢就是外星人佛牌啦，因為佢同我講嗰時，佢問我知唔知喺嗰個靈王府個節目訪問，佢問我有冇睇過同聽過同了解外星人佛牌。啊！我都一頭霧水，我就後尾佢就 email 覆相俾我睇啦。睇完之後咧，我就見到外星人佛牌咧係由一位大師傅做嘅，係泰國大師傅做嘅。咁佢直頭係一邊係羅茲威爾啊，因為當日高迪安講俾我聽咧，我都覺得咦唔係啊嘛，你同我玩㗎係嘛？咁後尾當我睇到佛牌嗰時咧，個佛牌係即係我哋好典型嗰個啦，羅茲威爾大眼外星人旁邊就有啲UFO 嘅。不明非人物體嗰啲文字啊，咁據稱咧呢、這個佛牌戴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同外星嗰個磁場溝通，而可以增加你嘅能量。嗱、不過對於我嚟講，我睇完呢段資料咧，我對呢一個嘅功能係有所保留咯。因為我嘅程度，我就未試過同外星人溝通，我係見過 UFO 真嘅。 高迪安咧呢、這個人咧身世有啲問題嘅。即係咧， 我 咧就即係我同佢好熟啦，咁啊其他節目啲嘉賓都唔敢講，我啊敢講啊。係，佢咧就嚟自北歐嘅，咁佢咧係啊高迪安咧就以前啦，佢有個老豆叫奧丁，佢又話佢自己係雷神轉世啊。 我見佢好多雷神，你送咗個雷神鑿俾佢啦。 係啊，咁樣咧。咁啊，阿高迪安咧，嗰啲外星佛牌嗰啲咧，我都冇乜研究嘅。咁啊， 佢都係上網揾翻嚟睇，唔係佢嘅，唔係佢出嘅，係上網。 我成日都話嘅，見到實物先算啦。咁不過咧，高迪安咧呢度有句説話同佢講咧，因為我識得有個靚女咧叫 Jacqueline， 咁啊佢就叫我同高迪安講一番説話。呢番説話咧就叫佢咧唔好再食咁多糖啊，唔好食咁多雪糕啦。咁啊，如果唔係咧，未見到外星人之前咧，咁應該會變成脂肪星人先。咁啊，喂，阿師傅，即係問翻你個問題啊，你定義自己其實你覺得你係一個玄學家，定係你係一個叫做話係宗教嘅研究者，定係點啊？ 其實你話兩樣都係，其實我喺我眼中咧，虛涵嘅嘢咧，我覺得只係過眼雲煙啫。即係好似有啲人話，喂，鬼王啊，鬼王之王啊，其實呢啲只係一個好普通嘅虛涵啫。就算你話師傅，好多呢個係一個俗稱。你去髮型屋個個都係師傅，後面炒緊餸嗰個都係師傅，即係所以你話齋，我覺得玄學家或者係嗰、那個，就算係一個玄學家，你都要不停去研究其他教派、其他宗教去增加自己嘅知識㗎。 呢條路係咪永無止境？ 可以咁講，即係好似烏博士讀書咁啫嘛，即係佢永無止境咁一路追求自己未知道嘅文化，因為我哋很多嘢都係未知嗱，好似頭先啊，斯隆文俊先生你講啦，就話。金字塔，咁你金字塔你又舉咗例啦，好多神，你話見到一隻鱷魚啊，甚至係一個九面啊，九面嗰個黑暗之神，咁黑暗之神，咁你去研究其實佢係同巫術有直接關係嘅，因為佢係掌管黑暗，總之唔見太陽嘅地方，佢就可以存在嘅啦。同埋如果講得神化些少，大家易明啲啦，你睇《盜墓迷城》，黑暗之神係掌管冥君嘅。 是冇錯， 即係所以個佢係你拜佢，第一黑暗永遠唔會去騷擾你，即係講句直啲就話，你去供奉佢喺埃及人相信佢，你拜佢，總之入到黑夜唔會受任何邪靈侵擾嘅，因為黑暗裏面佢就係最大嘅啦。係， 咁另外法老王幾時又升格咗做一個神咧？ 其實法老王咧，佢唔係升格做一個神。係點解啲人去供奉佢？甚至有啲人話：咦，見到有啲地方會擺佢嗰個圖坦卡門啊，嗰、那個像咧，因為佢有一個座咒係好緊要嘅。佢個座咒咧就係、是、一個埃及文，其實一啲考古學家甚至Discovery Channel 咧都有影過出嚟嘅。只有騷擾我嘅人嗰、那個咒語嗰個中文解釋啊，大約就係話：如果有騷擾我靈墓嘅人，你就不得好死。咁啱得咁巧，咁嗰班考古學家全部入去咧。就唔信邪啦，嗰班外籍人士就將佢又冇攞佢嘢，將佢全個密室所有嘅寶藏調位。咁嗰晚咧，所有入過去呢個陵墓嘅人，全部都係死於所謂非命啦，俾毒蚊咬死啊，有啲就突然間發高燒啊。嗱，呢樣嘢就唔係我作嘅，大家可以上網查，同埋可以去睇翻 Discovery Channel， 甚至你去睇翻圖書都有記載。就係呢樣嘢之後。 大家就相信圖坦卡門嗰個法老王咧係有呢個助咒，所以每人去供奉佢，擺佢屋企，即係話呢度係受佢嘅保護。咁解 咯。我即係其他咧嗰啲學法啦，或者叫做話咧話係師傅啦，咁俾我嘅印象咧就由我由細到大咧，即係我譬如我哋做賭場，熟悉唔少啦。咁有好多咧就即係我亦都係啊，我叫做咧我由細到大，即係譬如我做賭場咧，不停成日都有人話送啲牌俾我啊，佛牌啊、蝴蝶牌啊，送啲什麼油俾我啊，又話送啲玉石俾我，咁其實我一件都冇要，亦都冇戴過嘅。咁啊，所以咧，即係我都話人夾人緣啦。咁你送嘢俾我咧，我就諗都唔諗，亦都係好相信你啦。咁樣咧，因為點解咧？其他嘅師傅咧，俾我嘅感覺就係、咧，佢同我講親任何嘢咧，佢都係一種咧係無形中咧係即係我講得衰啲啦，係包裝自己嘅。咁亦都係咧嗰個感覺就係、即係佢嚟到去包裝自己，就係令到你去認為佢係有一個特殊嘅身份，好高不可攀嘅。咁你所以咧，你唔需要質疑佢嘅説話啦。咁亦都係咧就算佢唔係做你生意都好咧，佢叫做話咧，好似無形中咧，佢想係有多一分嘅支持。咁但係咧，即係譬如我認識得你咧，我同你嘅對話當中咧，咁你係第一，你冇包裝過自己啦。咁第二咧，你喺度講緊俾我知嘅嘢，你就係透露嗰個信息咧，就係無論任何嘅宗教或者任何嘅即係呢啲嘅玄學上嘅嘢啦。咁基於好多樣嘢都係要大家都係要尊重啦，同埋要了解啦。咁我覺得咧，即係你出嚟咧嗰個精神咧，就唔係淨止喺嗰、那個即係所謂玄學或者係命理或者係咩，唔係嘅，而係你係參透咗咧。背後咧，即係我覺得好多宗教背後嘅定義就係咧，其實係即係一個仁義啦，即係叫做話咧係去了解同埋去即係叫做話咧係要尊重同埋包容對方啦。你自己嚟計咧，其實即係你可唔可以嗱下一節翻嚟咧，我就會即係問下你啦，你啲過去嘅嘢啦，即係講下喂你即係自己以前點樣係去做呢樣嘢啊？或者係即係我聽你講過啦，即係你自己咧都係即係你本身即係我直接問過你一句咧，你係一出世就已經係有法力，定係一出世已經係譬如話有其他嘅背景嚟到去學咁多唔同方面嘢啊？咁但係你話唔係，你只係一個普通人啫，即係你係咁答過我啦，係咪？ 啱啱。 咁所以咧，我係即係相比其他咧嘅節目咧，我心裡好難咧。都係會問你好多鬼神嘅嘢啊，或者其他嘢啊，咁呢啲我就留翻即係最尾先至會問下你啦。咁但係咧，我更加有興趣咧，我想即係俾亦都俾聽眾要知啊。你作為一個普通人啊，去到而家，喂，你中間嗰段路係經歷咗啲乜咧？即係嗱，我哋見好多人咧，我哋見佢好風光，或者話見佢譬如而家我哋見嘅已經係而家嘅佢，一個而家呢個階段成熟咗呢個 stage 嘅佢。咁但係究竟呢個人喺佢以前佢都係個凡人嚟噶嘛，即係嗱，我覺得咧，我同你嘅相處咧，最唔同就係咧，所有嘅師傅都係要話俾人哋知，佢唔係一個普通人，佢係一個 神嘅轉世 聖人，或者係佢係一個咧即係總之與別不同嘅，所以咧佢係一個唔可以質疑，一個咧唔會同你有共同生活到嘅人。但係咧你俾我感覺咧就係第一你係好尊重所有宗教，亦都咧你係唔會去質疑，亦都係唔會係會有惡意。第二咧你係冇包裝自己，第三咧你係都係成日滲透一個信息就係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我亦都係我都要食飯，我都係要生活，我都要呼吸空氣㗎。咁我好想即係知道咧即係你呢一種嘅胸襟背後就係你嘅成長以前係點樣咧？咁因為我諗你其他節目係冇乜講過， 冇講過 個個，因為個個都係見而家嘅你啊嘛，即係譬如好似嗰陣時咁，可能何故啊、幾圖咁佢哋都話阿洪師傅，咁佢哋去認識你就因為佢哋可能知道你上嗰啲電台或者電視或者傳媒啦，即係知你係好多記者都認識啦。但係佢哋認識嘅，佢哋有興趣嘅就係而家呢個你啊。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其實你比起嗰啲人咧，你係好真真正正咧，你係有好真嘅一面咧，我覺得係大家都未知，但係呢方面先至係我想知嘅。 哦，好啊。 即係我係下一節啦，咁亦都我你話過啦，你話你真係好多謝你啦，你咁俾足面我啦，咁你亦都話明自己人咧，你話你唔介意嘅，即係我問啲你過，你話你唔介意，即係講講你細個，譬如話經歷過啲乜啊，或者因為嗱，好似我聽你講咁樣，你細個你都同其他嘅年青人一樣，喂，你都經歷過，譬如話都要做兼職啊，你都經歷過喂要自己 去揾飯食啊，你都經歷過，你都係要自己生活啦、啊，你都會好似一般嘅人咁，會有開心唔開心，你都會去玩㗎。係，你唔係話你一出嚟，即係好，如果除非咁，你一答我唔係，我出嚟已經係師傅啦，咁我冇嘢好講係咪先？即係你咁，但係唔係喎，咁所以咧，我更加咧下一節咧，嗱頭先嗰節咧開頭我順便吹下水傾下偈，講下美食同埋即係叫做講少少埃及嘅嘢啦。埃及嘢我諗你未其他節目未講過啦。 咩啊？仲係咩？我回街今次應該會好多 special 講出嚟。 啊，因為點解咧？因為頭先咧，我同阿洪師傅咧就傾嗰樣嘢嚇。咁澳門咧啲賭廳入面咧，好多時咧你都諗啦，哇！入面梗係會拜關公啊，或者係拜媽祖啦、 啊。係啊。 或者係因為其實澳門咧就好興拜媽祖嘅。係。咁另外咧有啲沿岸嘅一啲即係叫做話國內沿岸，可能佢以前係做船。或者所謂走私起家嘅人咧，都係拜媽祖嘅。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亦都係大家都識嘅霍英東咯。 哦， 佢係拜媽祖噶啦。咁跟住咧，亦都做賭場嘅，無論係黑白兩道都係拜關公啦。咁我就同你講，哇！澳門我見過啲賭場咧，倒翻轉喎，拜埃及神喎。咁跟住以往咧，咁啲人聽完咧。就以為我講笑嘅，咁係你一個咧，係可以頭先咁，你可以答到我，佢拜嗰個係黑暗神，佢拜嗰個法老王係邊個？係得你一個答到嘅啫。咁所以咧，即係我先至會頭先咁樣講一講啦。咁啊，下一節翻嚟咧，咁啊認真重料啦，就咁我要問一下你嘅過去。 好啊，好啊， 好，下節翻嚟。